大块的三文鱼的罐头你就拿回家了、有酱香的30罐，豆豉的10罐，香辣的8罐，一共是48罐， 对、 总有一款适合您吧， 没错， 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说到三文鱼啊，真是它这个里边有益于人体的一些元素特别多。 没错，尤其是我们说深海鱼体内含有非常丰富的深海鱼油，那就是我们在外面都会买到一大瓶一大瓶，也挺贵的。但是这深海鱼油呢，我们直接吃鱼就不到了呀，它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 DHA、EPA， 同时还有非常丰富的钙质啊，尤其秋冬季节中老年人需要补钙的，可以多吃一些深海鱼。所以呢，这一款鱼您拿回去之后啊，对于孩子也好，健身爱美的女士朋友也好，包括男士还有中老年朋友也好，都非常有好处。 所以像你刚才说的，它的 DHA 呀、EPA 呀、这种 Omega 3的脂肪酸的含量真的是非常高，是吧？ 没错。 而且相对来讲呢，世界上有些地方都出三文鱼，但是挪威的三文鱼，由于呢它的这个养殖啊、捕捞啊，而且它那个地方环境啊等等，造就它的三文鱼呢，可以说是世界上的特别特别好。就是日本的很多的三文鱼呢是养殖的， 对对对，错。所以你会发现它的肉质比我们很多的日料店吃的更紧实，然后那个肉呢有嚼头，而且特别的鲜，特别的香。 好，咱们一起来尝一尝呢，就是挪威的三文鱼啊来做的阿尔蒂的罐头。那今天呢，我们有酱香的三文鱼呢是30罐，豆豉的三文鱼10罐，香辣的是8罐，一共是48罐。以往呢，我们也是299元，但是我们卖的呢是40罐。今天呢是加量不加价，更多是在年底了，回馈于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48罐只要299元，48罐只要299元，赶快拨打电话订购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说到罐头食品，真的是非常方便哈。 没错。 平常比如说工作累了不想做饭了，然后呢，咱们开一罐 ，对， 开几罐这个三文鱼罐头啊，加点什么主食就行了，齐活了啊。 对。 另外，比如说有人说了，我想喝汤，把这个三文鱼罐头打开以后呢，然后兑上这个热水，制成一碗 汤， 三文鱼的海鲜汤就尝了。 对。 另外呢，我记得我上次出去的时候旅游哈，这个带的就是三文鱼罐头，然后我们在外面野餐的时候呢，很多人什么带面包啊、香肠啊等等，然后我把这个三文鱼的罐头一打开。哎呀，目光全集中过来了， 对， 他是受欢迎的， 没错， 大家都说特别好吃。 对，还有很多人经常出差的，你像我的话，很多时候吃外地的很多东西吃不惯，所以呢，我就会带这个三文鱼，又香又补充营养，而且我觉得吃了再多我不怕，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也不怕胖啊。所以拿回家之后啊，你看你随身携带也好，还是打开拌饭拌面也好，还是出去野餐郊游也好，怎么吃都很方便。 没错，像这样的这个罐头的话，又便于携带，省去了制作的繁琐，开罐即。而且呢，今天为您提供了3种口味，有酱香的，有豆豉的，有香辣的哈。那全加起来要48罐。 对， 那以往呢，我们卖的是40罐是299。 对，其实 今天我们是48罐299。 其实说实话，299-40罐那个组合，之前也是咱们两个人推荐的， 已经卖的非常好， 已经卖的非常好，大家都在抢购2组3组的订。但是今天真的48罐这个机会，只在我们阿尔蒂与北广生活的一个合作，包括是年底冲刺的一个回馈。才有，所以这档直播时段299-48罐，如果您错过，对不起各位，下次能不能保证有，我都不确定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买过的听众朋友觉得，呀，我是不亏了，我原来299只买到了40罐，没关系，其实今天您多订点不就回来了吗？ 对 对。 今天是48罐299，而且呢，阿尔蒂这个罐头品牌啊，应该说做了很多年，确实是非常有影响，因为他们一直就只做罐头食品， 对， 而且他还有一个形象大使， 对，蒋欣是我们的形象大使。他现在也非常火，他是亲自尝过之后才决定为我们做形象大使的。而我们也是因为出口24年专做美食上市企业，才有这样的力度，把挪威进口的三文鱼以299元48罐的价格带给大家。 大家听我的，这个三文鱼的罐头拿回去以后，你打开以后里边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而且不是呢这个油油的，然后这个硬硬的哈，那种感觉不是，它里边温润的，而且是这个有汁儿的那种感觉， 肉汁 哈，肉汁那种感觉特别香， 对 啊。另外，它里边呢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哈，所以呢，这点大家一定要放心，吃的绝对是安全。健康的， 对，没错。所以呢，我们今天30罐的酱香，10罐豆豉，8罐香辣，足足48罐，299元，只在这一档的直播时段，也是我们阿尔蒂年终回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吧！而且呢，希望大家能够多组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力度去专柜看的话，还真的得花到5000多了。 嗯， 所以真的要趁着这个优惠，趁着这个机会，把它一次多下手，多囤几张券在手里。 嗯，好的，我最后再说一下，今天呢是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小秦海参北广优惠组合，我们的主品呢是300克一大袋，给大家9袋，而且每袋里是10根海参，这就是90根的海参呐、啊。 嗯，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沁州黄的小米100克一袋，10大袋，只要1380。所以呢，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因为货源有限啊，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今天啊，爸爸在家自己染头发。人到中年嘛，有白头发是很正常的。所以呢，我就问他，爸呀，你这都快50了，还染头发干嘛呢？不会有想法吧？我爸就说啊，马上过年了，每次回老家之前，我都要把头发染黑。这样呢，你奶奶看见了，就会以为啊，我还年轻，她也不老了。 细细想来，今天的父母不就是若干年后的我们吗？ 嗯， 到时候啊，我们也不再年轻了，不再精力旺盛了，不再能胡吃海喝了，不再能通宵熬夜了，当然了，也不再攀比权力、地位、身价了。 嗯， 而唯一欣慰的是啊，身体挺好的，能走能跳，能唱能笑，吃麻麻香，不给儿女增加负担，这不就是父母所想的吗？ 是的，只有身体好了，生命呢才能够更有质量。 嗯， 所以冬季呢选择海参的家庭是越来越多。那今天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每一头都是经过大自然的优胜劣汰而存活下来的成年体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全家老少都能吃。一盒是200克，场上零售价是1999，而本档活动当中是订购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盒， 是 等于说原价5997块钱的3盒进口野生海参，现在呢只要1999就能够订购成功了。 嗯， 关键是新年专档，咱们还有一只海参焖烧杯和一床100粒的驼毛被免费赠送。 是， 热线此刻已经开通，是4007106108，4007106108。 说到这床驼毛被啊，一定要介绍一下，它是享购冬季的销量明星，2米乘以2米3的大床尺寸，4斤多重的冬季大被子，保暖舒适又亲肤，吊牌价2980元一床，您在外面订购的话至少也得大几百块钱，但今天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得，还要再送您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一只，就光赠品啊已经是上千元的价值了。 是， 但今天限一些新年专档，花15块钱吃野生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得，难怪这一次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这么热闹呢。 嗯，手机尾号7103的朋友就说，一直吃的就是你们家的海参，特别好发，口感 Q 弹，肉质呢也厚实。今天啊，听说咱们送了这么多的赠品，那就给两边的老人呢各送一套。还有9735的朋友说啊，上个月刚在商场买了一床这个驼毛被，又暖和又舒服，正打算呢给我妈也买一床呢，今天啊订购海参就免费送。而且呢还有这个焖烧杯，说啊优惠力度没话说，只是说呢这海参的质量怎么样呢？ 我估计啊有这样顾虑的朋友肯定不在少数。没关系，咱们享购时间在电台购物已经有几年了，线上有电台购物，线下有实体门店，用品质说话，以口碑相传。尤其是这款地中海的海参，每一盒都有出入境报告、检验检疫报告，确保您收到的每一根海参都是一级品的野生海参了。 对， 富含了蛋白质、赖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甘氨酸等16种的氨基酸的精品海参，而且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苷的含量都很丰富。 对， 所以市面上一盒的价格就是1999元。但今天新年专档，订购一盒送一盒，再送您一盒，划算到这每根海参啊才15块钱，抓紧时间打电话了，4007106108。

三百也要勇气，对你的爱已经无法言语，只要一接近就会开始心悸，怕太早从我怀里离去。Linda Linda Linda Linda， 你不要不说话，你的沉默仿佛是种惩罚，怪我让你也有一点挣扎。 Linda Linda Linda Linda， 你不要太害怕，有多爱你我还不会表达，没说的你不懂吗？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从这一章开始呢，我们讲一个新的话题，就是糖尿病。其实呢，我们中医啊早就有这个病的名称，叫消渴病。意思就是说呢，你又消瘦，然后你又口渴，有这样的症状的人就是糖尿病。那西医上啊，一个简单的定义啊，就是你尿糖，糖是不可以在尿里出现的。如果你尿里头有糖了，证明你这身体里就有糖毒了，糖太多了，因此就叫糖尿病。而我们讲的正常的讲这个定义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讲的，因为有遗传的基因，然后再加上各种外因对你身体的影响共同作用，这个作用还不是短时间，长时间，然后就形成了一种慢性全身性代谢性的疾病，主要是体内的胰岛素相对的不足或者是绝对的不足，然后就引起了你这个血糖升高，这个指标就是血糖升高，尿糖也升高，就发生了严重的脂肪、蛋白、矿物质、水和一些酸碱代谢的紊乱，所以这个引起糖尿病以后啊，就发生急性并发症或者是慢性并发症，又不容易控制，而造成其他器官的一些损伤，比如脑、心、肾、眼，还有神经，还有肾脏等等的并发症的出现，就可以长时间的不好好治疗，或者病程太长，年纪太大，又治疗的不理想，就形成这个致残或者是引起生命的危险。所以糖尿病在我们国家来讲啊，在亚洲来讲啊，本来我们不属第一的，现在呢我们已经跑到第一位去了，美国、印度和我们国家三个国家是糖尿病最多的，结果我们原来还是第二三，现在变成第一了，就是第一大糖尿病国家。所以大家有这样的糖尿病的知识，那是对你不管是预防糖尿病还是在治疗过程中配合治疗，能够坚持治疗，在生活上能够特别的注意，那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还是虽然没有说一下就有特效的办法，但是还是能够控制。现在糖尿病病人活到八十几九十几的都有，就是长寿的也有，那就是在各方面呢，在这个保健上啊，在医疗上啊，现在的进步也不是那么悲观。虽然这个我们成了一个糖尿病的大国，大家有这样的知识呢还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呢，现在糖尿病啊，其实它是21世纪的主要疾病。那这是这个学术权威们啊告诉我们的，说现在的病啊，不是那些就现在说的那个肿瘤啊，或者是糖尿病啊，或者是心血管病啊，主要影响人们的就是糖尿病。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呢就有一个统计资料报道了，说20世纪末糖尿病患者达到 1.6 亿，到21世纪就是现在，就是糖尿病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当重要的一个疾病了。估计到2025年，其实2025年就是再过个6、7年的时候，全世界的糖尿病的人数要增加到3亿， 就非常多了，其中发达国家增加 42%， 主要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而这个发展中的国家将增加 70% 啊，那十个人里头就有七个要得糖尿病。患病的年龄呢，在我们发展中的国家45到64岁，那要按现在的这个退休延迟的年龄啊，那你还在工作呢，就这么多人都发生糖尿病了，所以对我们呢是敲响了一个警钟。我们国家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啊，25岁以上人群糖尿病发病率啊，由原来的 0.9%， 我60年代做小医生的时候，拿糖尿病在这个内科不算什么呢，主要是控制饮食，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并发症的，也没有那么多的病人，在这个15年中就增加到了 3.21% 的发病率了，到现在已经在 10%、15% 以上了，包括北京郊区啊，这个发病率啊有过这样的我们国家有这个专业人员进过统计，也在 15% 以上了，所以就发病率啊就非常高了。糖尿病呢跟现代人死亡的主要是现代糖尿病啊是现代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有直接的关系。因为糖尿病发生以后啊，脑出血啊、心肌梗啊、慢性肾衰啊，这些病对于我们的身体都有非常大的损害，而且在治疗方面也是比较棘手的，所以呢这就是因为胰岛素不足所产生的这个最后的结果，就是糖尿病啊并发症出来以后就容易啊使我们的这个生命受到威胁。糖尿病可以引起包括眼、心、脑、肾、神经多方面器官的并发症，导致前头说了导致人残疾啊或者是死亡。这统计啊，这个糖尿病啊如果并发高血压、高脂血症以及冠心病的这个发病率啊比不是糖尿病的病人要高，分别高2倍、3倍、4倍，而且肾衰的这个发生率要高17倍，致盲率要高25倍，下肢坏疽要高5到10倍。你像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所以对我们这个人的影响就非常大了。而且现在也研究到了，有21%的发现糖尿病已经患上视网膜的，这是导致老人致盲的主要原因。然后经过研究证明啊，对糖尿病如果早期采取措施预防，可以使这个视网膜眼病减少74%，并且呢提示要减少老年人糖尿病的并发症的发生。所以这个糖尿病啊就告诉我们，一个它是21世纪的主要病，第二个它威胁我们人的生命，而且我们也是发展中的国家，糖尿病发病率也是非常高，因此糖尿病要必须早诊断早治疗，然后早期采取措施，那我们的这个虽然得了糖尿病，我们的这个寿命也可以活到跟没有糖尿病的人是一样的。得了糖尿病以后啊有哪些危害呢，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一些了，但是我们呢现在还是具体的给大家说一说，就是糖尿病病人啊对人类的健康影响特别特别大，这种影响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一个人生病如果平时不注意必要的检查和正确的治疗，一旦发生了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或者是慢慢的变成了慢性的并发症，就后悔晚矣，就是非常治疗上就非常困难了，因为它对我们全身各个器官都有影响，经常是摁了葫芦起了瓢，这儿好了那儿又坏了。而且有的人呢对于糖尿病啊控制饮食上就是控制不住，一直就是血糖不能控制在正常水平，再加上呢如果情绪不好，对血糖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糖尿病病人长期受疾病的折磨，所以他有一些就有一些抑郁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出现以后呢，对糖尿病的康复以及对他这个治疗都有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呢我们知道啊，有很多人呢在平时不太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监测，或者是每年不去检查必要的指标，那么也容易呢使在糖尿病上啊就是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一个呢得了糖尿病以后有一些急性并发症，急性并发症啊有的是它比较隐蔽的，就是平常他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结果一发来就是这个 各种这个急性并发症的出现而危及生命，那个抢救起来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就是糖尿病本身啊，它在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啊，它非常隐蔽，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就是糖尿病就找你来了。有的人还觉着能吃能睡，没什么问题呢，但是糖尿病已经就发生了，而且有的已经并发症就出现了。这些呢在老年人呢比较出现的多，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看到啊，就是糖尿病病人经常在牙科看出来了，经常在眼科看出来了，而他自己并不知道有糖尿病。就是并发症，慢性的并发症发生以后，已经你得了糖尿病15年以上了，10年15年以上了，所以这个呢就应该特别注意。还一个它的危害呢，就是慢性并发症的发生，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大血管、微血管、神经的病变，可以使人的健康水平和劳动的力的水平啊明显的下降。第三个呢，控制不好的糖尿病，儿童的糖尿病生长发育受到严重影响。还有就是呢，对于糖尿病的治疗中，不管是家庭、本人、工作单位和国家都带来比较大的经济负担。因为你看他后来不管是截肢，不管是慢性肾功能衰竭，或者不管是失明，不管是这个下肢坏疽等等，还引起心血管病、冠心病啊、中风啊、高血压的发生，这些呢都是一个病人很痛苦，再有一个长时间的治疗过程中啊，花费大量的这个经济上的消耗。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就都应该注意，就是学习糖尿病的知识，预防糖尿病，这是最最重要的。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其实在我们中国的医药学宝库中是有悠久的文化和是精品。很早很早，我们中国人啊，我们祖先就已经知道灵芝是一个非常好的物品，所以给它非常好的寓意，说它吉祥富贵，可以长寿。虽然是一个寓意，但是确实灵芝现在研究发现它有西药学的价值。就是西药学的研究证明了灵芝的药理学的价值，那就是说它十大类150多种成分啊，它有药理功能，因此它可以治病。所以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把它纳入法定的中药。那么它是治病的。但是我们在老百姓啊，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用灵芝进行保健，那也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就是因为灵芝的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在你不断的摄入的过程中，不断的对你各个器官进行平衡，进行调整，来保持它的这个生理功能的正常，和维护我们身体整个的各个器官之间的协调和平衡。所以在这个现在来讲，那么用灵芝来维护身体的人呢是不少的，就是因为它这个药用价值被肯定以后，就证明了灵芝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高分子的灵芝多糖，水溶性的，非常容易被吸收，而且它的药理活性全面而强。再有就是有多种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生物总碱、生物碱、甾醇类的东西和核苷类的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这些物质在经常用的过程中，它能够改善我们的免疫功能，让它平衡，低的让它上去，高的让它下来，使免疫得到非常好的平衡。这样免疫功能的增强，通过它三大功能，比如抵御来犯之敌，然后呢又可以使我们各个器官内稳定，再有就是可以抑制和发现监视细胞突变。这样在重大疾病的过程中呢，由于这个免疫功能的增强，就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再有就是灵芝呢本身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就是灵芝多糖。灵芝多糖它可以促进我们胰腺的微循环，修复已经受损伤了的 B 细胞，